这些感受不外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。当他们是愉快的，心就不断地反映着贪爱、贪爱、贪爱；如果是不愉快的，心就反映着嗔恨、嗔恨、嗔恨。内心的这个部分就变成他自己习性模式的奴隶，日夜不停地以贪爱或是嗔恨来反应，贪爱或嗔恨，贪爱或嗔恨。表层的心会受内心的深层根部的影响，如果你试着矫正你表层的心，可能可以成功一阵子，但是如果根部不健康，你整个心都不会健康。这是佛陀的发现。在佛陀之前、佛陀之时以及佛陀之后，有许多老师，印度是一块很古老、很重心灵的土地，有许多净化心灵、解脱人生的实验曾在那里进行过。但我们发现，所有的老师，佛陀之前、佛陀之时和佛陀之后的老师们，都说一样的话：你们必须自贪爱中出离，你必须自嗔恨中出离，你必须自愚痴中出离，只有那样你才能解脱。你贪爱什么呢？嗔恨什么呢？这些进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与六根相对的事物，你眼睛看见有些形状、颜色或光线，你若喜欢，就会发展成贪爱；你若不喜欢，就会嗔恨。耳朵听到某种声音，你喜欢就贪爱，你不喜欢就嗔恨，就像这样。香对鼻子，味道对舌头，触对身体，任何想法或是情绪对心。每位大师谈到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六种事物时，都说不要沉迷于这些感官对象里，否则你永远不能解脱。从这些感官的沉迷中出来吧。佛陀也是这么说，但他更进一步，只有他更深入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信仰或是哲学的包袱，他像个科学家一样的开始探究心和物的真相，究竟痛苦哪里升起，不断地观察真相，观察真相。他探索了这五种积聚。色蕴是物质的积聚，是指整个身体组织，大量的次原子微粒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。而另外的是新的四种积聚，认知的部分称作视蕴，辨别的部分称作想蕴，感受的部分称作受蕴，以及习性反应的部分称作行蕴。所有这五蕴聚合在一起，就产生执着，当作我，我，我是这个身体，我在认别，这是我的认别，我在感受，这是我的感受，我在反应，这是我的反应。我对这个我是执着，对五蕴升起极大的执着，由极大的执着，五蕴继续升起并且繁殖，习性反应也继续增加，你的痛苦也继续增加。在知性上，我们可以了解，这就是烦恼的开始。佛陀在可以清楚看到这五蕴如何分别作用的层次上，检视了整个心物结构，内观可以带你到达那个层次。如果你开始玩游戏，对某种感受，这个或是那个有不同的喜好，那么你会忘记分开解剖了解身心的本质，身心是如何互动的，它们如何互相的影响，又如何被彼此影响，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。于是当你有了愉快的感受时，你就只会洋洋自得，而有不愉快的感受时，就非常的沮丧。佛陀带领我们检视感受 Vedana， 我们不应该玩感受的游戏，我们的目标是脱离感官的对象，并停止制造贪爱和嗔恨，这也是所有心灵导师的教导，但他们大多只谈及表面的层次，不要沉迷于这个感官对象或是那个感官对象。佛陀则更深入，他发现 我们贪爱和嗔恨的升起，并非由于这些外在的事物。外在的事物和贪嗔之间还有某个连接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感受。当接触到任何事物时，身体上会有感受，心的某一部分对感受会下评断，很好很差，感受就变成愉快或不愉快。这时，只有这时贪爱或嗔恨才出现，不是在这之前。如果没有觉知到这个连接的感受，那么你都只是在表层上下功夫。在心的表层去除贪爱和嗔恨是好的，净化了心的自信层面，这没有什么不对。但如果你只是净化自信的层面，你就遗漏了心的深处。佛陀教导人们如何进入心的深处，并在感受上用功。因此，想照佛陀教导练习内观的人，想照内观法正确练习的人，都不能忽视感受，身体上的感受。如果你忘了身上的感受，你只觉知所有外在的事，那好，这可以让你的心专注，使你的心保持表层的纯净。但如果只是这样，你会错失掉心的最深层，而感受则是净化心的最深根部。所以记住，只要你修行内观，感受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不断了解感受的本质，无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，持续练习和体验，迟早你会发现，再怎么不愉快的感受也一样，看它升起了，过了一阵子它消失了，它不是永恒不变的。当感受变成极细微的震动时，也一样是微细波动，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。哦，这是无常，这是一种感受的本质，因为这是整个身体结构的本质，这也是整个心的结构的本质。感受只不过是身和心接触的产品，心和身不断的升起和灭去，感受也不断的升起和灭去，是你亲自体验到的，不是在玩智力的游戏，不是因为佛陀说你就接受。当你继续体验，体验就变成修慧。你现在正活生生地体验这个实相，它不只是思考的智慧，不只是一个理论，你有实际的体验了解，而你也开始改变你最深层的心的习性模式。有一点要了解并且记住，任何时候感受升起，你都不起习性的反应，这是很高的层次，是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标。对任何感受，我都不以贪爱或是嗔恨来反应，即使我反应了，我也会很快地恢复平衡。可能有一个很愉快的感受产生了，而你开始反应，太好了，这真好，我身体有一股流动。立刻你必须恢复觉知，哦，毕竟这是无常的，贪爱有什么好处呢？然后突然感受又变得很不愉快，而你以嗔恨反应，然后很快你又恢复智慧，哦不，这也是无常的，不要嗔恨，不要嗔恨。就像这样，你学习在无常中成长，培养对无常的智慧，你不断的进步，这些是内观的基本原则。如果你忽略了，当然你就无法获得该有的成果。这整个方法的成果是及时的，并不是死后才会获得利益。毫无疑问，死后当然也会有利益，生命之流从过去流到未来，带着我们流到最终的目标才停止。但如果你修行正确，整个生命过程都会得到利益，在今生当下就会得到利益。如果没有，就不太对了。如果你的生活没有比较好，那一定有问题。有问题意思是你的修行不正确。这个方法在过去25个世纪以来已经帮助过许多的人，现在仍有帮助，所以这个方法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有可能在修行实践上的方法上出了问题。所以找你的指导者，弄清楚错在哪里。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利益？为什么我愤怒没有减轻，激情没有减轻，自我没有减少？为什么我的不敬没有减少？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？不断地检视你自己，别期望魔术奇迹，以为上了十字课程，你就永远不再贪爱，不再嗔恨了。这不可能的。如果有，那我要恭喜你，非常好。这是要花时间的，这是一条长路，很长的路。如果你了解这路应该怎么走，如果你的方向走法都对，那么结果，好的结果一定会出现，一定会出现。法在印度已经失传许久了，佛灭之后500年内，这个方法帮助了许多印度人们，但逐渐的，由于无明，由于既得的利益，人们开始污染这个方法，掺杂这个，掺杂那个。当你开始把其他的东西掺杂进来，就污染了这个方法，它就失去了功效，得不到应得的结果。而当人们得不到结果时，他们就停止修行。所以就这样，印度失去了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也传到别的国家，但也失传了。幸运的是，一个邻国缅甸保留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，虽然只流传在少数人之间，它是由老师教学生，老师教学生这样口耳相传下来的。他们把它当成责任，心想，我们从印度，从佛陀那里得到这个方法，我们必须保留维持它原始的纯净，因为2500年后它会再度的传开。他们相信会如此，所以他们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未来的世代，保存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。佛陀在世时及佛陀之后300年之间，这个方法传到印度北去。300年后，有一个国王，名字叫做阿育王，是一个很残酷、非常有野心的人。他希望一再地扩充他的王国，为了扩张王国，他毫不在乎地杀害人民，残害伤害人们。他还很自傲地叫他自己为残酷阿育王。他很高兴地宣布，人们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害怕。这个人因为过去的一些好的波罗蜜而接触了法，他完全变了。修行了法使他了解了，伤害人们，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，越来越多的权利，这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？我是在伤害自己，伤害这么多的人。他完完全全地改变了，然后人们开始叫他佛法阿育王，从过去的残酷阿育王变成现在的佛法阿育王。阿育王已在法之中成长，是法的大师，他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慈悲，他开始服务人们，度人。因为一个人只要尝到法的滋味，他就无法抗拒，想要与别人分享，越多人越好。法是一条非常崇高的心灵之路，带领你脱离生生世世轮回的痛苦。如果你练习这个方法，会净化你的心，你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心的不清净。当这些不净清除了，因为心里所产生的身体疾病也就好了，会有这个利益，这是副产品。举例来说，你要建立一个糖厂，做什么呢？要制糖，不是制糖蜜。糖蜜是制糖的副产品，没有人为了糖蜜建糖厂的，糖蜜只是副产品。同样的，不要只是为了治偏头痛而来这里，来这里是为了走上这条崇高的心灵之路，只有那样才能帮助你。我了解，是的，老师，我要参加。我参加只是为了净化内心，不是为了这个偏头痛。如果偏头痛没治好，就是不好治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从孩提时代，我们就被教导要尊敬佛陀。佛陀被当作是全能的神，创造者的再生，他是神的第九个化身，近代的典范。但是他不相信灵魂，所以我们被教导他的教法是不好的。而这让我担心，如果学习这个方法不相信灵魂， 我会变成什么呢？我可能会下地狱。哦，不不不，这条道路不是我走的，我最好不要去。这种挣扎持续了几个月，后来我想，老师说过，我的目的是要使你成为一个好人，你要练习戒、道德，你要练习三摩地，成为新的主人，而且你要练习智慧、新的进化，这些你都能接受，所以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我决定我要去试试看。所有共同的教法，脱离贪爱，脱离嗔恨，脱离愤怒，脱离这个，脱离那个，但如何脱离呢？没有一个方法，有的只是说教说教说教。而内观让我发现，在这里我获得了实际的练习，一个帮助我脱离贪爱的绝佳方法。过去我不能脱离我的贪爱、我的恐惧、我的自大、我的愤怒，而这里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方法，教你如何脱离他们。十天以后我发现，是的，是我生命中开始出现一些改变了，我开始利用这个改变，有内观的种子、法的种子，而现在在法中成长的时机成熟了，并且不但帮助自己，还帮助其他人。我也看到有些人是来种下法的种子，他们曾做过很好的事，而那些善行已经成熟，让他们得到法的种子。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，刚获得的种子，或是以前就有的法的种子，而现在要开始成长，好好的利用这个你刚获得的绝妙珍宝，不要把它给丢了。有些学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，人们最初只是来试一试这个，这没有什么错，这是新的东西，应该先试试看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只是试一试，你永远不会认真去努力。如果你发现某种别的方法适合你，认真的学那个方法，才能获得利益。如果你只是到处玩玩，一点点这个，一点点那个，一辈子如此，你是在浪费时间。解脱之道是一条非常严肃认真的道路，它不是心灵的娱乐、智力的娱乐，也不是情绪的娱乐。这就像某个人口渴，想喝水，便开始掘井。你挖井挖了十尺深，有人说，不不，那边的水比较好，于是你开始挖那边，十尺这边十尺，那边十尺。如果你一辈子一直这边十尺那边十尺的挖，你什么也挖不到。所以试一两次那没关系，但接着要下定决心，我必须深入到可以挖到水为止，下这样的决定。如果这条路适合你，如果你觉得它似乎十分的合乎逻辑、实用而且科学，没有什么上师的依赖，没有教条，它只是纯粹的心物科学，而且它对我有用，它给我好的结果，那么努力用功吧，努力用功。对我来说，我非常确定这个方法是无价之宝，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它比。很幸运的，你得到了它，好好的利用它，为了你自己好而用它，也为了许多其他人好而用它。法是绝妙的珍宝，使人脱离生命中所有的痛苦，脱离生命中所有的痛苦。愿所有参加这个十日课程的每个人，好好的利用这个绝妙的珍宝，并且脱离痛苦，所有的痛苦，享有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快乐。 Savatthu Savanangalam